我想阮的前程并无看好，软弱心情予阮前途是光明，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受难地，怎样予阮你有意义永远无人通看见。